看的是两个争议问题，一个是第六页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普通决议事项可不可以提方出处，他本来就做规定。那第二个是第八页这个争议问题，你会发现就是公司法上争议问题，有时候不就只是法律的解释，它背后都有很多价值判断。那同样一个问题呢，不同的学者或不同的价值观或不同的看法，所以其实在国考上以后遇到你不会写的题目的时候，也不用那么理所当然认为说你并不会写。反正呢，当你不知道这个题目该怎么写的时候，就把法律忘记了，把法律忘掉之后啊，然后呢接下来用一个你念法律这么多年来的所谓的把感，你去想如果才肯定说会怎么样，去才否定说会怎么样，那有时候你就会再生出一个折中说，那或许你就知道，或许你就会知道这答案该怎么写。因为啊，有可能你想错了，肯定说跟否定说，这是学者所争议的，肯定说跟否定说，有时候是这样。但如果说你太拘泥这些法条规定的时候，有时候你反而不知道答案该怎么写比较好。所以真的不会写，就往这个方向写写看，往那个方向写写看。那这个是当律师一个基本的能力，因为以前的话，你不见得永远都是你有理由的，有可能是你没有理由的，对不对？例如说，有同学会问我说，假设我去帮有机辩护的话，那他怎么辩护？对不对？总是要想出个东西出来讲，总会有东西可以讲，这是基本的。所以当你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试着去往正面、往反面去思考看，那你把你思考流程写下来，那不就是答案啊？那东西没有办法，标准应该怎么做？那如果说你觉得，你想出来认为答案应该要是怎么样才对，可是你看法条却不是这个样子，你就勇敢点嘛，说法条有修正的空间，因为法条不见得都是对的啊。或许你觉得要你答案可能就是这样啊，像你或许会写出一个让他很惊艳的答案，因为大家都这样写，只有你会独立思考，谁知道是你会不会写的东西啊？所以呢，不要放弃哈，不要认为说这我没看过就放弃，千万不要这样写，这样就太妄自菲薄。然后往下看那个第九页的。兼职禁止和敬业禁止，这规定在公司法第32条。32条规定说，经理人啊，不可以兼任其他一定事的经理人，并不得自营或为他人经营同类的业务。这个法条哦，一般的法典后面呢、啊，不都括号写一个附注的呢？那大多数的法典后面都附注说这是敬业，那是一个敬业禁止啊。不过，如果你是拿高点的清简第六法的话，他应该会写兼职和敬业禁止。这样的写法是比较正确的啦，因为这个法条确实不是只规范了敬业禁止，它也规范了兼职禁止。兼职禁止跟敬业禁止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在观念上麻烦清楚。我们来看一下，兼职禁止，兼职禁止的考量，敬业禁止，敬业禁止的考量，还有他们会有不同的法律效果。先看怎么分。第一个，我们先看区分的标准。就是我们的判断点是什么？那你看兼职禁止，它是32条去判断，它规范的是什么？不可以兼任其他营利事的经理人，他在意的是什么职位？就是经理的这个职位。禁业禁止呢，在后半段不得自营或为他人经营同类的业务，他判断是什么？公司的业务。一个叫你不要做经理这个位置，一个叫你不要做跟公司同类的业务，所以他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那为什么会有不同判断标准呢？因为他有不同的立法目的。来，我们先看兼职禁止立法目的。他的立法目的在于避免经理的分身乏术。所以他跟你说了，做一家公司的经理人就好了，不要去做很多家公司的经理人，这样你会忙不过来，忙不过来的话就无法把所有的心力奉献在公司上面。经验尽职呢，他是为了避免跟公司发生利益冲突。 但是我没有敬业。有人就说了，白天当律师，晚上当老师，或是放假当老师，要不忙不过来， 会 很累。如果昨天晚上歇讲一下四点，很累。那就是如果今天有些事务所说不准到外面教书，我就来说事务所这样规定，那种怕你分身乏术嘛，你又没有那个体力，没有那个精神，你去外面教书的话，那你白天业务很多不好啊。这样可以理解，这是禁止兼职。好，今天禁止呢？如果我在某家事务所上班，假设我在万国上班，我在外面自己开一家事务所，那跟公司抢生意了嘛，跟万国抢生意了嘛。假设是这样，这是举例啦。所以呢，不可以为自己和为同类职业性的行为，比如说在高点教书教一教，再跑去另外一家教，那有没有利益冲突？当然有啊，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是两完全不同的考量来的、啊。因此呢，我们来判断一下。今天假设你在甲公司，他是做，比如说修鞋小站，五十万好吧，五十万比较容易。他的在哪一家部分嘛？他就蓝这样写吗？ 三通 是吗？阿拉西啊，哈哈他是书局。那有个 A 的，在这边当经理的，在这边当经理的，这样是什么行为？这样是违反敬业、违反兼职限制、啊。为什么 A 会忙不过来吧？又要忙五十万的饮料，又忙书的事情，又忙不过来，对不对？那如果 A 呢在这边当董事呢，这样会怎样？这样就不会怎样，不会吧？为什么？因为啊，一般来说，董事哦是用会议的方式行使权利啊。比如说，可能开董事会嘛，那董事会不是随时随地都在开啊？比如说135开董事会，这样就已经超认真了。一般的公司开董事会了不起一个礼拜开一次，我没有看过这么认真的，大部分都两个礼拜开一次，就已经够认真。很多公司一个月才开一次，一个月开一天董事会，那剩下29天是干嘛？有些董事会去公司做了，因为坐在那边了解一下公司的状况，有些会出去跑生意等等之类的，但是当然董事就是没开过出来，所以董事长会每天去那边看看公司的状况，大概是这样。所以这种情形呢，这个 A 可能就不会忙不过来，他可以说平常呢在饮料店呢弄饮料，对不对？那乙公司开董事会的时候他就去一下，这样还好啊。而且呢，两家公司会业务冲突，不会啊，搞不好被怎么样，就买50万50杯，然后送一本书，那或许可以互相去行销，这没有什么不好、啊。所以其实呢，这种情况是不违法。但如果啊，今天有一家丙公司的、啊，丙公司是。比如说85°C，用数字比较好写嘛。然后呢 ，A 呢跑来85°C当董事，就说呢85°C卖咖啡、卖饮料、卖蛋糕，对不对？现在还卖三明治，跟50万只卖饮料，应该没有冲突吧？有个地方冲突了，休闲饮料部分冲突了，软性饮料部分冲突了。为什么？我肚子这么大，对不对？我喝了85°C的，例如说它的那个冰柚子茶之后，我可能就不会去50人喝它的绿茶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种情形呢，虽然它不会忙不过来啊，不过呢，我们就认为说它这样就怎么样，就违反敬业限制。是针对饮料的部分、哦、不是针对蛋糕的部分。所以这边一个观念要记得、哦、不需要两家公司的业务项目完全一样，有重叠就好了。你重叠那部分呢，就等于是我到底在为50万多卖几杯饮料，还是为85°C多卖几杯饮料？如果哪天呢，50万开始卖咖啡了，不知道有没有卖，我就不去喝。如果他也卖咖啡的话，那不就跟85°C打对台吗？我又是85°C的董事，然后我又是50万经理， 我到底是要为谁付出最大的那个限制。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违反的效果是什么。来，这边我们看一下法条了，请看一下那个34条。34条规定说，经理人因为违反法令或其他之规定，对公司做损害时，对公司要负损害赔偿之责任。法令嘛，32条是法令，对不对？所以呢，在34条规定之下，违反兼职禁止，他就会有损害赔偿的责任。在这边，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概念。来，请先翻到讲义的后面，请看第10页的。经理人是公司负责人，我们来看公司负责人的责任。来，请看第23条，请看第1项，叫做善良为人注意，还有忠实。来，请看23条第1项。23条第1项规定说，公司负责应该忠实的执行业务，并尽善良为人注意义务。如果违反对公司受有损害者，应该负什么赔偿责任？好，我们来看这个部分就好。这个部分很明显是公司负责对公司啊应该负担的责任。两个责任，一个是善良为人注意义务，一个叫忠实义务。忠实执行业务是忠实义务的概念。那善良为人注意义务是什么？是善良为人注意义务。那什么叫善良为人注意义务呢？这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啊。但是一般来说啊，我们在民法里面提到说，这个委任关系呢，可能是有偿的，可能是无偿的。那有偿的话，应该负善良为人注意义务，对不对？无偿的话，可以负责是可以。不过公司法这边呢，在23条这里啊，他告诉我们说，公司负责人呢，就是要负善良为人注意义务了。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不管是有偿或无偿，那难道公司负责人会是无偿的吗？可能是无偿担任某些公司的负责人吗？在想象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49条的这个条文。无限公司的执行业务股东，请看无限公司的执行业务股东49条规定说，执行业务之股东非有特约不得向公司请求报酬，所以原则上是无偿的。然后这个49条呢，来请看108条，我们来看有限公司的准用呢。来，请看108条第4项。我刚刚提到常见的准用条文嘛，来先看第4项，有没有准用到49条？有嘞，可以啊。在无限、有限两个公司，当然透过15去准用了。无限、有限两个公司的公司经营者，原则上是无偿的。但纵然是无偿的，他还是怎么样？还是要附加善良为人注意。这就是23条第1项，告诉我们说要附善良为人注意的主要理由是这样。他对民法去做一个特别的设计。那23条第1项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叫忠实义务，什么叫忠实义务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啊，这个我们先讲完，再回来看这边，好像会比较清楚。来，先看第10页这里，来看一下忠实义务。忠实义务呢，就是一般这个它的原文啊，一般是把 duty of loyalty 这个东西翻成忠实义务。那我们说它是源自于英美法制对公司经营者的要求，是受托的义务 ，fiduciary duty 的这个概念的下位概念。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英美法系嘛，对公司经营者的要求。这边是股东，公司的股东，公司的股东呢，英美法系大多采企业形式接受分离原则，所以公司的股东呢，会选出公司的经营者。希望公司的经营者去经营公司。我们先来看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早期的时候，我们公司法192条，再看192条。现在192条规定说，公司的董事只需要是有行为能力的人。192条那个法条，1990年的时候修的，以前的1994年修正前，192条第1项是规定，董事要从有行为能力。 利之股东中，以前是规定要从有行为能力的股东中去选任，以前是从股东选任，现在的股东改成什么人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以前我们是企业经跟企业所有结合的，但是没有说完全结合了，我们是没有去落实第二个层次。也就是说以前的192条跟108条一样，108条现在有限公司的规定还是要求董事要从股东里面选吗？有什么差别？影响到左边那个图了。如果说啊，董事从股东里面选的话，哦，如果说董事从股东里面选的话，那它是一个什么代表的概念？以前说董事从股东里面选，那么经营者他不过就是这一群股东里面选几个人出来代表这一群股东经营公司，这样可以理解吗？后来呢，我们把董事改成什么？改成人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代表的概念呢就没了。因为你现在选出来董事不见得从股东里面选嘛，所以我们选出来的人呢不再是股东的代表，我们就认为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委托的概念。股东选出几个人出来说公司就交给你们，你们去负责经营，是一个委托的概念。从代表概念变成委托概念之后啊，股东变成委托人，委托方，经营者变成是什么，受托人。就像马总统说的，他现在呢受全中华民国人民的托付来治理中华民国，他感觉到很沉重，他感觉到他有历史的地位，所以要先怎么样，先涨水电费，不管他们在乎那么多怎么办，是不是？好，受托人概念出来之后呢，英美法系就说了，那这个受托人他对公司负什么义务呢？有两个层次的考量。一个叫做忠实义务，一个叫做注意义务。注意哦，这边只是注意义务，不是我们的善良管理的注意，这不一样。它是不同的概念。好，先简单理解一下忠实义务啊，告诉我们公司的经营者说。经营者在下决定的时候，公司经营者会做很多经营决策，在下决定的时候，那你应该去选择怎么做对公司最好，而不是去选择怎么做对你自己最好。比如今假设我是一个饮食店的老板，我特爱吃比如说炸花枝之类的，那今天假设我在决定说公司的菜单的时候，我不可以用炸花枝20次，我不能讲，我应该去考量在市场上什么样的产品是最容易被社会大众所接受，我用什么样的菜单可以卖出最多。而如果只是因为我个人很爱吃炸花枝，然后呢我觉得菜单上面有20种炸花枝，然后其他都比较少，那这样在决定菜单的那一刻我没有听到东西，我只想到我要什么，我没有想到怎样对公司最好，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忠实义务是告诉公司经营者说，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必须要为公司的利益考量，怎么做对公司最好，不能跟公司利，不能够跟公司有利益冲突，这是忠实义务的概念。注意义务是说呢，我菜单定好了，接下来找厨师的时候，我不能随便找，我应该怎么找呢？我应该找一些有执照的或是业界评价良好的人进来当厨师，这是我在选任厨师的注意义务。如果我在选厨师的时候，我没有去找谁是业界有名的厨师，我就找了我的表弟当厨师，那我的表弟呢？可能呢，他只是个丙级厨师，类似像这样，那我的这个行为就违反了忠实义务，也违反了注意义务。因为找我表弟这个行为上，我只考量到让他有份工作做，我没有考量到公司的利益，违反忠实义务。我表弟是个丙级厨师，他可能不符合我们这家店的要求，那就我没有尽到注意义务。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忠实义务是说，我在下决定的时候，我心中有没有图谋私利啊？还是我心中想的是公司整体的利益考量？注意义务是说，我下了决定了，我现在去执行，我在执行的时候啊。我有没有尽到一个必要的注意？比如说，该看执照我们看执照，对不对？该看这个工作经历我们去看。要卖东西的时候，例如说把公司的土地卖出去，或者请人家建价说土地至少卖多少啊？如果连建价都没有建，我就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如果是卖土地的时候，有3个买方都要来买，一个出1000万，一个出1500，一个出什么？出1800，最后决定把这块土地卖给出1000万的，因为他是我的邻居。这样我就没有尽到什么 忠实义务，因为我想的是我个人的利益嘛。我在处分土地的这件事情上，希望借我的地位去做一个顺水人情，把人情做到我身上。现在我不是为公司谋求最大利益啊，我是在抢我自己的个人私利啊。所以呢，忠实义务跟注意义务这样的考量呢，就是二三条第一项对我们公司负责人的要求哦。不过你看这边哦，请看这个第十页这里哦。我们说忠实义务呢，大多数人把它翻成，就是 duty of loyalty 这个字，大多数人把它翻成忠实义务了。那个 fiduciary duty 这个概念，大多数人把它翻成受托人义务。但是张广福他的翻译比较不一样，他自己说他跟人家不一样。然后他书上就说，虽然他跟人家不一样，那有人你跟他讲说你将会造成读者的误会，可是因为他说他已经这样翻了十几年了，所以他还是决定要这样翻。所以呢，你如果看曾老师的文章的话，曾老师是把 fiduciary duty 就是一般人所翻的受托人义务翻成忠实义务，那曾老师是把大多数人翻的忠实义务 duty of loyalty 这个东西翻成是忠诚义务。他的翻译是这样的、啊，所以你要看他的文章的时候，你要先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太会去看中文，你要去看英文啊。哦 ，fiduciary duty 是个比较上位的概念，那 duty of loyalty 是个 fiduciary duty 的下位概念。那翻成中文要怎么翻？每个人的翻译方法不太一样，但是上面那一段是比较多数的翻译方法。那曾老师这个是比较少数的翻译方法，自己这样讲，不过他还是要这样翻。好了，那在网上看云轩这边提到忠实义务的概念是说呢，其实主要目的在解决公司经营者所生的利益冲突的问题。主要理念是说，公司经营者在执行公司事务的时候，应该求公司最大利益；遇有公司利益跟个人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应该以公司利益为优先考虑，不可以图谋私利。所以你看一下黑板上左边这个 A， 他跑去当50万的经理人，又跑去当85度C 的董事 ，A 违反竞业限制。那竞业限制是什么概念？是注意物的概念还是忠实物的概念？忠实物的概念，对不对 ？A 呢，他在面对甲的时候，他对不起85度C。A 呢，在面对85度C 的时候，他对不起50万。为什么？他面对85度C 的时候呢，他应该为85度C谋求最大利益啊，他怎么还会去50万帮人家弄饮料呢？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在饮料这部分 ，A 就对不起两个人了、啊。所以忠实物的概念就是什么？就是不要批。一旦劈腿就不忠实，接下来的情人节该给谁过就会有困难，因为就遇到利益冲突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法条就讲了，你要求一个人的利益，就是你是为谁效命的，请为他好好效命，不要同时去兼顾到另外一家跟这家公司利益冲突的公司的利益。好，那第十页这边呢，提到说圆圈的人，他说依照一美审判实务长期累积具体案例啊，可能会很多时候常见类型有，比如说第一个叫自己交易，也就是公司的经营者公司间进行交易。如果说我今天呢把我的土地卖给公司，那就难免会有什么利益冲突嘛，对不对？再往下看，有共同公司的经营者两家公司的交易行为，如果 A 呢，他同时代表85度C去跟50万做交易行为的时候，那 A 到底要为85度C最大利益考量，还是为50万最大利益考量，也会有争议啊。那 A 有可能利用侵吞属于公司机会的行为，例如说，今天假设我身为公司的经营者，现在有个出售土地的机会，那市场价格呢都一样。三个买方都出1000万，就买我们公司这块土地。最后呢，我决定卖给那个甲方，卖给甲这个人。为什么卖给他？因为他给我10%的回扣。那这样我在决定卖给甲的时候，我心中想的是什么？我个人的私利啊，因为我10%回扣拿，我没有想到公司的最大利益，那是不对的。第四个提到说，私下跟公司从事业务竞争的行为，这些本上都有竞业限制，就是最典型的违反忠实义务的类型。再往下看，云春山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效果，在一美法制里面呢、啊。他说：“如果造成公司的损害，公司自责请求赔偿。这个放到这里来就是34条。现在这个甲呢，这个 A 呢，他违反竞业限制，违反竞业限制如果造成甲的损害，甲可以跟 A 要；违反竞业限制如果造成丙的损害，丙可以跟 A 要。但是你要记得，损害赔偿是以谁为出发点去认定损害？是以甲和丙所做损害去请求嘛，对不对？那损害赔偿这里来拉到民法213。”损害赔偿，损害赔偿会有什么？我说损害损失利益嘛，对不对？好，来，请问所谓损害损失利益是用谁的立场去看？用甲和丙的立场去看？我们讲损害赔偿是在讲甲所受损害，甲所失利益；丙所受损害，丙所失利益。 是这样没有错嘛。但是哈、哦，违反中实物的另外一个法律效果呢，请看第十页这里，英美法制这边，为什么强调英美法制？用从英美那边抄来的嘛。刚才提到说了，违反中实物如果造成公司的损害，公司自得请求赔偿，那公司就民法规定，法就可以请求他所受损害损失利益。但是呢、啊，请注意后面一句话啊，纵然没有使公司受有损害，假设 A 呢很厉害，兼顾好85度C跟50度的利益，两边都兼顾好了。但是公司经营者因而获有利益的时候，公司得请求返还其利益于公司，所以这个是不是叫做归入权？归入权是指什么？是指 A 所得利益。例如说，如果 A 呢在甲公司这边，他的所得利 A 所得利益，例如说 A 的月薪，50万 ，A 的年薪50万啊 ，A 在丙这边呢 ，A 的所得利益假设是80万好了，那么。请问，甲可以跟 A 要什么？甲可以跟 A 要甲所受损害、甲所失利益，还可以跟 A 要他在丙那边得到的80万。所以甲可以跟 A 说：“你在丙那边赚的80万呢、啊，要拿来给我。”丙可以去跟 A 要什么？丙说：“啊，你是我的董事啊，你也不可以敬业。”这个规定在209条，大家看哦。你是我董事啊，你也不可以敬业啊。所以呢，如果 A 去敬业造成丙的损害，丙可以主张他要请求丙的所受损害、所失利益之外，丙还可以主张 A 呢在甲这边赚的这个50万应该给丙。法律为什么这样设计？让 A 投机不投是吧？白忙一场。不然 A 会这样想啊，我跑去甲那边，对丙来说 A 是跑去甲那边敬业，对甲来说 A 是跑去丙那边敬业。那有人就会想啊，如果两边好好打点好，甲那边也没有损害，丙那边也没有损害，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多赚130万。而这个法律就说、啊，丙呢可以跟 A 要在甲那边赚50万，甲呢可以跟 A 要在丙那边赚80万，但甲呢两边赚的都要各自吐给对方，那这样甲就什 A 就什么都得不到，那 A 呢把他所得利益各自吐给对方 ，A 就什么都得不到，这样 A 就没有动力做这种事。那凭什么要求？凭什么要求 A？把在丙那边赚的80万给甲，把在甲那边赚的50万给丙，凭什么？那的概念很简单，你是我的人，你赚的钱都我的，两个太太的亲戚。因为啊，如果不这样，如果你比较有时间的，比较有钱的，你这边都搞瞎搞嘛，对不对？那么你要记得，你这个人是我的，所以你的精力都是我的，所以你赚的钱都是我的，所以这边都搞瞎搞的钱也是我的。这样了解这个想法，这样让 A 呢没有这个工具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请看一下在第十页这边提到说，公司经营者如果获有利益啊，公司可以请求他返还利益于公司，就是你居然有本事在外面赚这笔钱，拿来，因为你的精力应该是我的，拿来给我，让 A 呢没有这个工具去做这样的事。我国法，来看我国法的设计。当然我们已经看了34条，34条没有归入权的设计，对不对？没有嘛哈，34条没有归入权的设计，34条都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啊。那你再看23条，23条呢？以前这个以前是去年100年的修法之前啊，23条呢，它只有2项，所以看看你的法典都只有2项，你会发现说，23条第一项讲的是一个对公司的责任，第二项讲的是造成他人损害和对他所负的损害的责任。你在23条里面呢、啊，你也看不到归入权的设计、啊。如果你手上法典是旧法，旧法刚刚好；如果你是新版的，你会发现你23条多了一个第3项在后面。那就是归入权的设计。那我们往下看下去了，像第10页下面这里，他说我们公司法在1990年的时候新增中实物的规定，但是啊，在100年的12月14号修法之前啊，23条第一项只有损害赔偿的规定，23条第一项只有说，如果造成公司损害，要对公司负损害赔偿责任，那就是公司所受损害、所失利益这一块啊，并没有负责所得利益这一块啊，对不对？所以后面提到说呢，有学生主张啊， 这曾文荣老师主张啊，这个条文呢，在民国九十年的修正没有实意，因为九十年的修正目的啊，应该在于引进中实义务来去弥补善良观念义务的不足。因为在善良观念义务的概念之下，只有损害赔偿的规定，没有归入权的设计啊。那我们把中实义务再进来的目的，是要使公司啊，得罪公司经营者、请求者，不以在不履行的损害赔偿为限，而得扩及归入权，让经营者的所得利益也可以付给公司嘛。所以我们就说，那一次的修法呢，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效果，也就是鉴于如此哦，所以我们在民国一百年的十二月十四号这次修法，新增了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说，公司负责人对于违反第一项之规定，为自己或他人违该行为时，股东会呢得以决议将该行为之所得视为公司的所得，但是自所得产生后运营者不得实现。那你看它的理由哦，写到说，鉴于现行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的公司负责人公司义务啊，有规定呢，是延续自英美法系啊，英美法、日本商法公司跟董事间的委任关系而来的。那么修法之前的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呢、啊，负责人违反公司义务，只需要负担损害赔偿责任，并无如公司法两百零九条归属权的规定，导致公司无法对于他不当的获利主张归入公司前的不足，就来增订第三项。所以二十三条第三项的增订的目的，就是要把公司义务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嘛，对不对？让归属权制度可以被引进来。不过呢。利益两善，不利益两善。我们来看一下，他提到一个公司法两百零九条，来看一下二零九这个条文。来，请看二零九，两百零九条规定说，第一项，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为于公司营业范围内之行为，应该对股东会说明他行为重要内容，并取得其许可。这什么概念？敬业尽职概念。不准公司的董事呢去做规避或他人为属于公司营业范围内的行为，如果要做的话，要取得股东会的许可。那往下看股东会的许可方式，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很熟悉嘛，对不对？特别注意。所以换句话说，在两百零九条规定之下，一个董事啊，在从事经营行为之前，他必须跟股东会报告，经过股东会依照二零九条二三四项为特别决议许可之后，他才可以去从事这样的经营行为。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请看两百零九条第五项。二零九条第五项规定说，董事违反第一项之规定，为自己或他人为该行为时，股东会得以决议将该行为之所得视为公司之所得，但是之所得产生后运营者不再实现。所以在违反经验限制的时候，在董事这一部分，它是有归入权的设计，所以我们这部分规定还是蛮完整的。可是你看在经理人的部分，它就没有归入权的设计，那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就用总则的规定了嘛。董事这边有特别规定，就需要用到总则二三条第三项来当经理人这边没有特别规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总则的规定，用二十三条第三项，让甲跟丙这两家公司呢，可以对 A 呢主张归入权。所以呢，它的这一部分现在明文规定在哪里？二十三条第三项。那你看立法理由第十一页这边，新增二三条第三项是参酌哪一条增订的？参酌公司法两百零九条嘛，对不对？他说了，我们现在的二三条呢，关于违反中实会的部分，并无如什么公司法两百零九条归入权的规定嘛，导致公司法对其不当利益请求主张归入公司啊，行有不足啊，所以他增订第三项，所以他就参考你刚刚看那个法条，这样 OK 吗？好，你再仔细看一下那个法条哦。二三条第三项，再看一次第十页这边，认真看一下十页上面的括号 B 里面提到二三条第三项，看完什么感觉？如果这一次要无限公司怎么办？无限有限两个股份有限公司都有经理人吗？假设在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人违反竞业限制。二三条第三项提到说，股东会呢可以以决议将该行为之所得视为公司的所得嘛，对不对？那如果它是一家无限公司，无限公司没有股东会呢？有限公司也没有股东会呢？股份有限公司才有股东会啊，两合公司也没有股东会啊。那如果是无限、有限、两合这三种没有股东会的公司，它的经理人违反中实务的话，那到底谁出来行使归入权？你有听懂意思吗？立法者的脑袋里面只有股份有限公司。因为超两百零九条的嘛，两百零九条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条文啊，所以关于这个部分呢，请看到那个，我们的立法评析的那个第十二页上面这个第三点， 因为还没有人写，所以我先写。第十页上的第三点提到说，二十三条是个总则规定的，四种公司当中啊，仅有股份有限公司有股东会的组织的。那另外三种公司要怎么行使归属权？就是公司行使归属权意识要如何形成？二十三条第三项我就没有想到了，不是很明显吗？就是到底搞什么？无法理解啊。抄的时候改一下嘛，抄隔壁的。啊、但是你们写的前提不一样，没关系的，就照抄，照抄再说。那另外这种公司到底要怎么办？不知道，对不对？他应该来违法，再看法院会怎么处理。那回到第十一页这边来，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些问题，你再仔细看一下二十三条第三项。十一页上面的括号 B 提到说，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说，公司负责人对于违反第一项规定，我们来看这个违反第一项规定这几个字。二十三条第一项里面规范了几个内容，几个义务，两个。它规范了忠实义务，也规范了善良公民注意义务。二十三条第三项说可以行使归属权，它的内容不是写说违反忠实义务的规定，它不这样写的，它写违反第一项的规定。那这样不就告诉我们说，违反第一项里面有关善良公民注意义的部分，也有归属权吗？可是问题是，违反善良公民注意义的部分，本来就是一个损害赔偿的概念，跟归属权本来就没有关系啊。所以呢，请看第十一页这边的评析里面的第一点。我们说增注归属权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法律文字有待商榷。第一个提到说，公司负责违反第一项的规定，不会自己违反违干行为的用语啊，像立法里有讲是参照209条第五项的规定来的。这个用语在209条第五项规定没有什么不妥啦、因为209条第五项写到说违反第一项，那209条第五项里面写到违反第一项，209条第一项讲的是什么？违反竞业限制嘛，它只有讲到违反竞业限制，比较没有问题啊。可是呢，我们这边提到说。二十三条第一项的规范内容，包括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啊。所以这边提到了第三项提到说，违反第一项规定，就包括违反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都可以行使归属权啊。那这样除了跟当初立法理由所称是补充忠实义务规范不足而增订归属权的设计里面有出入之外，可能负责人违反注意义务的时候，公司也可以行使归属权，这样也超过民法损害赔偿的概念。民法上讲损害赔偿，讲的是被害人所受损害所失利益。归属权讲的是什么？行为人的所得利益，那是两码的事。就本题来说，黑板上这个例子，行为人是什么？这个经理人嘛，对不对？归属权讲的是这个经理人的所得利益啊。我民法上讲的所受损害所失利益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被害人的所受损害所失利益啊，跟行为人所得利益无关吗？现在可以理解吗？所以呢，如果在公司法里面二三项第三项，他讲违反第一项规定。那第一项里面不是有损害赔偿的规范吗？不是有违反忠实义务的规定吗？那、违反那个善良公民注意的规定吗？就会变成是违反善良公民注意的，违反善良公民注意的情形，除了请求民法上的损害赔偿，被害人所受损害所致利益之外，还可以请求行为人所得利益，那就会超过民法上请求损害赔偿的范围啊。那这一切的事情怎么发生？很简单啊，你看就是把209条第五项贴过来而已嘛。他贴的时候不稍微看一下。209条第五项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条文，贴过来说要调一下，无限、有限两个要怎么处理也得讲嘛，对不对？然后在209条第五项这边呢，它可以讲违反第一项规定啊，因为209条第一项是违反竞业限制啊。可是现在呢，23条第一项讲的除了竞业限制，除了忠实义务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善良公民注意义务啊，所以它不可以半称违反第一项规定嘛。再来，你再看一下23条第三项。他说：“公司负责人违反第一项之规定，后面那句话，为自己或他人违改行为。如果我们把它串起来，就变成是公司负责人为自己或他违反23条第一项的行为，就变这样嘛，对不对？然后23条第三项说，公司负责人为自己或他人违反第一项之行为。如果说今天呢、一个公司负责人，他因为过失啊，他因为过失。”去违反忠实义务，或是因为过失去违反善良公民注意义，那这样我们还能说他是为自己或他人吗？听得懂吗？为自己或他人一定是以故意为前提的。我想要这么做，我有个动机在，这动机是什么？为了自己或他人。如果今天你是因为过失不小心违反善良公民注意义，在民事责任体系上，故意或过失违反都会损害赔偿责任吗？可是忠实义务的概念就是，你会违反忠实义务的前提就是你心谋不轨啊。你在下决定的时候啊，你没有完全考量公司利益，你还考量个人的私利，那不会是个过失，那是个故意的行为。所以他这边提到说呢， 为自己或他为该行为的时候，他在损害赔偿那个部分啊，在违反中违反善良规范那个部分，假设我今天是一个过失的情形，那你如果说我是为自己或他人，那难道我不是为自己或他人，我就不应该有责任吗？我们民事主要赔偿规范原则上就不会有过失责任吗？所以呢，往下看这提到说呢，这个评级的第二点提到说，在今天禁止条款当中啊，强调为自己或他人属于该公司一些方面的行为没有不妥之处，对不对？因为我们在209条第五项特别这样写，它是因为讲违反209条第一项经营限制为前提嘛。因为为属于公司因为范围内的行为是一个中性行为，本身呢没有什么违法的问题。假设你今天去跟公司做一样的事情，我们认为今天这个经理人或这个董事可恶的地方是说，他为了图谋自己的利益或是谋取他人的利益，来去跟公司从事业务竞争行为，所以他可恶是可恶在这里。可是203条第一项是要求公司负责应该善尽忠实义务还有善良规范注意义务。公司负责人如果违反这个义务，他就应该要是违法的啊！你不用特别强调说他到底是不是为自己或他人违反这个行为啊！而且如果这样强调下去的话，在侵权在那个损害赔偿责任的部分，在债务履行损害赔偿责任的部分，那这样不就限于要是故意才有这个责任吗？那过失就没有这个债务履行损害赔偿责任，那这样也跟民法的损害赔偿体系有所抵触啊！所以怎么讲都觉得不对。所以你看这三条第三项，短短没几个字嘛。公司负责 OK 了，违反第一项之规定错，应该是违反第一项关于忠实义务的规定，应该这样才对，对不对？为了自己或他人违反行为，这应该把它删掉嘛，对不对？只要违反第一项的规定，那就应该要有这个责任啊。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说是为自己或他人才有这个责任？这样没有道理嘛，对不对？再来后面提到说，股东会得以决议将该行为之所得视为公司所得，错，为什么错？它是无限、有限两合，这三种公司没有股东会的，那谁来行使这个权利？所以这个法条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这个是把它弄法条的时候不理想。有这么多学者专家学术，不要将自己贴过来，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好，但是啊，它就会这样变成我们的法律，然后再来法律的活动。啊，无限有限两个这三公司怎么办？类推适用吗？是不是？啊，类推适用是怎么类推法？209条第三项呢，股东会得以决议呢？什么决议方法？209条第三项是什么？209条第五项，203条第三项，股东会得以决议啊。没有讲决议方法的话，用174条嘛，对不对？174条是过半数出席，出席过半同意嘛。这种会议里的机关呢，怎么让没有股东会的有限公司去准用？啊，去类推，怎么类推呢？过半数股东同意，怪怪的嘛，就是很奇怪啊。所以呢，我们就无法理解说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搞的。定了就定，下次修法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呢，当法官的心魔就在这里，就是假设将来谁要去审理这个法律的伤害案，他到底要用伤害罪去处理，还是用重伤害罪去处理，还是受伤罪去处理，还是怎么样？不知道。然后，马丁是教唆吗？还是在场注视？还是他自己是行为？那另外那两个呢？一个不讲话的，一个说快走了，好像是帮助犯还是什么？不知道，辛苦了。然后，所以呢，关于这个第九页这边哈，违反竞业禁止和兼职禁止的部分呢、啊，它是不同的责任概念。违反竞业禁止，违反竞业禁止，它是一个忠实义务的具体落实规定啊。那违反兼职禁止，那违反兼职禁止是我们的经理有特别要求说他不能够去兼职啊。如果有的话，会有损害赔偿规范，这是最基本的。那除了这个损害赔偿规范之外呢，因为竞业禁止规范呢、啊、是忠实义务的具体落实规定。所以呢，在经营禁止规范的部分，可以依照203条第三项的规范去行使归入权。不过203条第三项这个条文呢，是新增的法条，利益很好啦，出发点很好啦，但是问题是，最后写成条文的时候写成这个样子嘛，所以我们也很头大。但是写就写了嘛，那怎么办？好，再来呢，请看下第九页最下面的括号五，还有一个叫做遵守法律章程还有决议的义务。经理人呢、啊，他是虽然是主任关系啊，不过呢，他也是受雇于人嘛，对不对？他这个受雇人不是雇佣关系，是雇佣关系啊。用台语来讲的话呢，做人一个利益嘛，就配上做行的，听过这种说法。做老板就是当老板，对不对？赚的钱是你的嘛。啊，做人的行德就帮别人赚钱领薪水的嘛。经理人他是这样的一个职位，所以呢，经理人做事要听话。来，请看第33条。33条提到说，经理人呢、啊、不可以变更董事或执行业务股东的决定，或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决议，或逾越其规定的权限。整条就是告诉我们经理人做事乖乖听话，因为公司老大是他吗？不是，公司老大是公司经营者。 他公司经营者呢，如果被股东看不爽的话，就是换掉公司经营者。所以一样道理呢，现在国家老大是谁？马总统。所以我们如果对他执政很不满，我们可以取代说，啊，你不要做了，我来，不能这样。我们只能够经由选举或是罢免程序换人，但是我们不能够在他还在的时候就把他权力架空，这样不行。因为我们的制度是这样，公司的制度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尊重他这个凭空选出来的职位。好，那我们回到第十页这边来，这刚刚讲过了。那我们来看看第十二页这边，我们看一下我国法啊，关于中实义务的具体落实规定。其实中实义务它不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它在美国法案已经存在很久。我国法在民国九十年的时候啊，在二三条第一项加上中实义务这几个字的时候，它其实是想把这个精神哦提升到一个总则的境界啊。因为在我国法的其他条文里面啊，都有这样的精神在，例如说，你看第十页上面全是，有一个自己代表双方代表的禁止，那关键在59条以下，那这个禁止自己去看一下。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啊，公司经营者你不可以同时代表公司跟代表别人为交易行为，公司经营者不可以代表公司跟自己为交易行为，因为现在很容易发生利益冲突嘛。我如果代表公司把土地卖给我自己，就很容易发生利益冲突嘛。所以他这边考量的啊，其实不只是民法上讲的自己代理或双方代理的问题啊，他考量的是什么？是一个中实义务的精神。再往下看，公司跟董事会交易的时候呢，由监察为公司的代表。因为当公司跟董事会交易的时候，如果还是由董事长做代表的话呢，比如说你是公司的董事，我是董事长，我代表公司呢把土地卖给你，问题是我们两个可能是好朋友啊，对不对？我们是董事会的成员嘛，我们是同事啊，所以我决定把公司的土地卖给你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怎么样？就会手软嘛，会卖的便宜一点嘛，条件放软一点。在这个时候呢，公司法叫我说，我不要代理了，谁出来代理啊？就我不要代表了，由监察为公司的代表。我概念是这样。竞业限制有非常多的条文，我们刚刚介绍32条哦，是经理人的。那后面呢，还有那个209条，刚刚看到董事的哈。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也有哦，啊，那个不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也有。我们来看108条。来，请看108条第三项规定说，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为与公司同类业务之行为，应该对全体股东说明其行为的重要内容，并经过三分之以上股东的同意。所以，竞业限制啊，这个概念是针对所有的业务执行者。你只要是公司的业务执行者啊，你在执行业务的过程当中，你就要为公司谋求最大利益，不可以跟公司从事竞争的行为，就是不可以跟公司抢生意就对了。好，再来。回避的规定，这我们看一下178条，这算重要。那178条里面提到说，股东嘛，对于会议的事项，如果自身利益关系主要公司利益之余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回避嘛？而且呢，他不可以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有看到吗？好，那讲义这边改一下。本来这边我是写206条第二项，对不对？把它改成第三项。然后呢，你看一下你206条。如果你206条，你现在看下去只有2项，那它是放在第二项。如果你206条是新法的，那它现在在第三项。就它旧法在第二项，新法在第三项。啊，你有看到206条旧法第二项、新法第三项里面有提到说178条，有没有？178条、180条第二项是规定于第一项是决议准用之嘛？你如果是2项，应该是写于前项决议准用之嘛？所以董事会在进行表决的时候啊，说董事对这些议案就是利益关系最大公司利益之余的时候，应该要回避，不可以参加表决，而且不可以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那这个案子跟你有利害关系吗？我怕你哦。没有办法大公无私的，所以你就不要来，让别人来考虑就好。就好像说，比如说邱文峰老师的女儿要考国考的时候，邱老师可以出题吗？我们相信邱老师一定会大公无私，对不对？我们相信他的。可是啊，那只有我们相信啊，还有很多人不相信。所以你就说，你就不要出题，有必要应该有的事情。好，所以这些东西呢，其实都跟中实有关。那我把这些法早就都有了。那所以我们在民国90年的时候啊，在23条第一项放进中实义务这几个字，是要把它拉升到总则的概念。不然的话，以前只能靠各个散在各处的条文，有定就有定，没定就没有。那这样规范就比较不足嘛，所以我们定了这样的一个总则规范。那特 特别注意哦，尤其是这次又修了一个209条，那又修了一个23条第三项，所以它也会成为一个考点。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个补充，在补充的国考上没有出现过，连坐索道被考过几次，只有商业判断上的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地方会组成 BJR。 好，这什么东西呢？对，还蛮有趣的。这个呢一般是在讨论这一部分，但是啊它不完全在这里，它可能会牵涉到这个问题，不然牵涉比较可能是比较低的。我们举个例子来看，这两个简单的事情。我有一家公司啊，我的合作的同事，我的客户，他是一家上柜公司。这家上柜公司呢，它是一家传统产业，本来一直都传统产业。那这个传统产业的公司呢，它本来是在做颜料的，颜料就是。就是说，所有的塑胶用品上面，然后各式各样的颜色，他们公司做那个颜色的颜料，那做那个，那他们以前做颜料的时候不是很赚钱，那不是很赚钱的原因可能很多了，但是至少过得去了。那后来呢，这家公司呢做了一个新的决定，公司第一的想说，颜料这个产业可能不太赚，或是他可能觉得它细量，反正他有他的考量，所以他们就决定说颜料这个事业收掉，然后他们去做什么呢？养鱼。这个是台湾证券交易法史上的创始。你要记得哦，中华民国上市贵公司啊，从来没有在做活的产品，都是做死的产品。为什么不做活的产品呢？它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活的产品，你看死的产品，你都卖不出去变存货，那好歹还有存货。死的产品只会变尸体而已，它不会有存货，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今天如果说他们去养鱼，鱼养的成功，大卖赚钱，很好，一定要赚。鱼后来营养失败，或是遇到寒害，全部死光，你看看它会损失多少？所以一般来说，不太会有公开发行公司敢做这样的事，因为这样风险太大。所以你看养鱼的、啊，就是小小养殖业，它不会搞这么大事业。好了，现在他们经过我个人认为还算严谨的程序，去研究养鱼这个相关的技术，找了很多专家帮忙做。如果将来养鱼这个事业大赚，公司的 EPS 呢，每股获利呢，可能可以灌进5块到6块的这个金额进来的话，那这样我们就会说，你这个公司经验怎么，就是怎么样，划时代的远见，怎么样，早知道颜料不能赚钱，养鱼是对的，我们就会这样夸奖他嘛。那如果后来鱼死光光，我们就会说你在搞什么啊？你怎么去做这个呢？那这样的话对那个经理来说公平嘛？今天如果说你本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年薪150万。然后呢，也不会很累。然后呢，稳定的发展。有一天，你突然想一想，人生再这样下去，也只是这样而已。我心中一直有个梦，想要参加国考，想要当法官，毅然决然辞掉150万年薪的工作去参加国考，连续落榜3年。有没有会说你是神经病吗？你好好生活不错，干嘛参加这个？当法官一个月才10来万而已啊，有终身俸，有命拿到终身俸吗？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你们会不会太结果论？因为如果你毅然决然辞掉你的工作之后去当法官，或者变成司法院院长，那就会说，就会写一个什么某某人传，你知道吗？当初他离开哈佛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远见。我们不是这样讲，贾博士不是这样讲那个比尔盖茨吗？可是那么多休学的，每个都这样吗？没有，很多休学的后来没有这样啊。那他们就觉得说，当初为什么不把它念完呢？好歹有张学历，找工作比较好找。要了解这种心情，一样的道理的。如果说今天呢，我刚刚讲那一家公司，他去养鱼了，如果鱼后来养的是成功了，当然不会有什么诉讼产生了、啊。如果鱼养的是失败，鱼死光了，假设是这样子，你看这些公司经营者会有多大的压力？就会有股东拿去告公司经营者说，你没有尽到善良管理的责任，这跟他图谋私利比较无关啊。他们就认为说，你有养鱼的专业吗？你受过养鱼专业训练吗？你怎么评估养鱼这么好？事业这么多，你可以去种菜啊！你有什么养鱼呢？你可以养其他的啊？为什么养鱼呢？然后呢，公司经营者是不是就很努力去说啊？因为当初做什么评估怎么样的，这是一个不利的结果。可是你要知道，一个不利的结果摊在眼前之后啊，骂他，你肯定他坏，因为结果是不利的嘛。国考要考上，我讲什么都好讲啊；国考没考上啊，讲什么都不对啊。所以大家可以体会这种心情嘛。好了，现在股东过来告说他们没有尽到善良管理的注意，就可以挑出很多毛病来。这个该怎么做好没做好，那个怎么做好没做好，挑毛病很快。法官在审理的时候， 如果法官的审理看法，经销商有没有注意吗？对不对？第二个，经营者有没有经销一般忠实勤勉之类，你有在注意吗？请问你是法官还是养鱼的？我们都是念法律的啊，我们如何能够判断他在养鱼这件事情上，他有没有尽到相关的注意义务呢？我们如何能够判断他在毅然决然的把颜料事业收掉，投入养殖产业的那一刻，他这个决定中间考量的因素是有没有尽到相关的注意义务呢？我们是念法律的，我们不是做生意的嘛，我们如何能够体会这个商人他做这个决定呢？当初贾博士先生他开始去弄动画的时候，就有说神经病啊，卡通就卡通，搞得那么精致干嘛？后来迪士尼产业出来，对不对？他去弄，其实讲实在话，他一开始用那个 iPad 出来的时候，就那个主人机嘛，对不对 ？MP3 那个播放器，我让他觉得啊，丑不拉几的，讲实好看的感觉啊，就丑不拉几，就方方正正嘛，有没有？然后就还蛮大的一个、啊，我谁会想带一个这么？他早期是比较大，后来 iPad 拿来比较小、啊。才谁想要搞一个这么大的东西带在身上，插口袋不是放这边，不是放上也会掉出来。我就想以前Sony不是搞一个绑在肩膀上的东西，那比较帅气，对不对？那或是说有一些小小的 MP3 很多嘛，到处都可以带，很方便。而且我那时想到说，那、啊、很多人用手机听音乐就好，像我用手机挂蓝牙听，很方便。谁会想要去带第二支？所以觉得那种东西会卖起来会毁人大卖的。iPad 出来，然后 iPad Cube 一堆东西就出来，然后还开始出现一堆的音响播 iPad， 插进去就可以播出来。怎么会有这个情形？那就是因为他是贾博士，我在分教书啊。所以如果将来假设真的，如果他这个案子是失败的，他是亏钱的，我是法官在审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谁会想买这个嘛？你有没有做市场研究？你有没有怎么样？我就可能会说他的不是，因为我看到是失败的结果。哎，如果他成功的，我们就会说他是外星派来的，他是看到我们一般人没看到的东西，他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都事后诸葛上对他来说很不公平。生意本来就有风险，站在时代尖端的人啊，他本来就要做一个选择，他今天选择对了，我们就捧他；选择错，我们就骂他，这样对他很不公平。所以呢，商业判断法的范畴就这样出来，这种说我们不能够用这种事后诸葛态度去审酌一个公司经营者的行为。那边提到说呢，美国审判书上认为说啊，因为法院对公司经营能力啊未必强于公司经营者，你让法官去审酌公司经营者做事到底认不认真，到底有没有加上一关注，到底有没有见到一个一般公司勤勉之类，你有没有注意？法官你凭什么？他的想法是这样的，你凭什么能去审这个呢？好，后面提到说呢，所以啊，法院美国法院不愿意轻易的去质疑董事会的经营决策，而规定经营者的决策是在具有充分证据之下所谓的善意决定，以免事后诸葛遮蔽意义。原则上假设他是做到底的，所以法院通常不审这个。程序上来说，程序面来说，他通常不想审这个。除非从程序面来说，如果股东对经营者起诉的话，股东要先怎么样？举证证明经营者有自身利害冲突，也就是他是恶意的。今天为什么他要去养鱼？他有什么不利益的？他是有什么特别的考量？为什么今天他要去推 iPad？ 他的想法是什么？除非他有自身利害冲突，他是恶意的。基于呢恶意，还有重大过失等要件，否则法院不会轻易的进行实体的审理。所以股东呢，必须先突破这个程序面上的问题，他要先能够举证证明这些情况存在，法院才会开启实体审理。那法院在开启实体审理的时候呢，也是先规定经营者是以善意而且必要的注意经营去进行经营行为。纵使结果导致公司有损失，董事也不需要去负这个责任。我只要认真做，最后结果不好，不能一定要怪我。有时候是贴地的，做生意没有稳赢的嘛，没有稳赚的嘛，谁能够晓得全世界会怎么样？不知道啊。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 iPad 这个工作这么好。第二个，我看错的是什么 ？iPad。当初做 iPad 的时候，我们事务所同事哦，他说台湾没有，他从新加坡弄一台进来，然后就说我怎样怎样怎样苹果。我就说神经病，只会想用那个。为什么我的看法是又大又重又耗电，然后呢，想要插孔没有插孔，一开始都没办法扩充，对不对？然后我说那你软体怎么灌？要上网买啊，每一个都要买哦。他说有人有破解的，有套件可以破解。我说那如果没有用3G上网，那你可以用 WiFi 上网。然后就说那谁会抱那个东西？又重又热，是不是这样？然后就说那你要用这个干嘛？他说那就玩玩游戏嘛，连连线上网看看。然后他说可以把那个法院的卷宗资料扫进用 PDF 档，对不对？放进里面，你回去不用带卷宗啦，带这个就好啦。赞。但是问题是我说，那如果说我要翻页， 假他反应比较慢，我现场翻不出来，或者我在法庭上我没有拿卷宗，我拿 iPad 出来翻一翻没电怎么办？他就说了，所以你永远不会进步啊，你永远就要带大的卷宗，有种扎实感。你看你 iPad 弄满电，对不对？拿出来假设请翻到第几页，刚掉了破了，没有嘞。所以那时候觉得神经病，只会买那个。结果你看看 iPad 有没有红？红了，对。所以我在这边教书。所以如果要我去判断这个，我自己认为说我没那个本事。然后呢，一开始苹果出智慧型手机的时候，最早期吧，那时候第一支苹果智慧型手机，我觉得说谁会买这个？我那个同事又买，台湾又没有，还有从新加坡弄，好像都要从香港弄回去。黑的，方方正正的，没有设计感，个人认为啦，不好意思，没有设计感。然后呢，就说这款机是几万画素，它能够准备200、300，不闪光灯没有。他说那你可以播音乐吗？不行。他说他有什么强的功能吗？他就打电话，我说谁会拿这么大只打电话？那时候手机不是小小的吗？对不对？谁会想拿？我说手机越做越小，为什么会有神经病把它越做越大？搞那么多在上面点来点去，很好玩吗？他说手持设定会不好点，那画面不是很脏吗？我说这种东西怎么会红的？我还买了，是不是？所以呢，其实所有商业判断法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果说我们今天事后诸葛，他就去批评他，很好讲。但如果说我们今天用一个跟他这个公司基准一样的立场去看待这件事情，你怎么去判断他的对错？有一个法官说过，美国法官说，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经营者，我们在审理一个公司经营者的经营决策的时候，如同像什么呢？你想象一下，你人在一个你在荒野被老虎追，为什么举老虎做例子？不知道美国的老虎吗？不太清楚。假设你被老虎追，追就跑到一个断崖，下面是断崖，几十公尺高的断崖，后面是老虎。下面是湍急的溪流，中间有一棵树。这一刻，你选择跳溪流逃生，还是转身跟老虎搏斗？他说，公司基本上就处在这样的地位上了、啊。反正跟老虎搏斗，他有打赢了打虎英雄，手打输人神经病嘛，谁要跟老虎打？跳下去呢？如果刚好被树枝遮断了一个阻力，掉到水里，最后活得起来，勇敢跳下去摔死，想说你们就讲，谁都知道跳就会摔死啊。我们不能从结果去问啊，你在那个悬崖当口，你怎么做决定？很难嘛。要不会不运气成分？会啊，它有一部分去冒险，去碰运气。你能说碰运气不是善良观念注意吗？我们今天开刀啊，每一个开刀都我赢的吗？都我成功的吗？医生说有一个方法可以试看成功率20%，要不是这样，我可能就会试，有可能不会试，没有每个人选择，不试因为不好试，或许会好吧。所以它的概念其实就跟在做医疗行为上，当最后结果是不好的结果。我们就一定会认为这个医生有过失，也不可以这样讲嘛，对不对？所以呢，美国法上有这样的商业判断法则，可是问题是，在我国法行吗？讲那么多，第一个，我们法条没有规定；第二个啊，你仔细看商业判断法则哦，它是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实体层面，一个程序层面。我们在程序法上啊，民事诉讼上面，先讲这题目，民事诉讼那个样子，就是法院在审理民事诉讼的审理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当然看出当事人适格与否啦，是符合起诉的必要要件啊，裁判费用有没有缴啊，你们没有去具体指出你的事实跟你的标的为何，我们看这些已经是审查，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诉讼法上，对于公司这种案例 的求偿案件里面，我们的诉讼法上并没有明文规定说，原告要起诉让法院进行事实审理的时候，必须要去举证，比如说负责人的恶意啦，负责人有重大过失啊，或者有利益冲突，我们诉讼法上没有这样要求啊。所以当民众起诉，法院可以说因为这些情况没有被举证，说不审理吗？不行，他是非得审理不可啊。在审理的时候，在实体法上，法官可以用这个商业判断法则去讲到说，我们规定他是什么？他是善意的吗？规定要法律明文规定吧，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凭什么去规定呢？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目前呢，实务见解大多数啊，大多数有少数认为有的，大多数是。没有在用这个商业判断法则，但是有少数几个实务见解啊，是很体谅公司经营者用商业判断法则去认为说，公司经营者的行为啊，应该是没有违反三权分立，应该是不可责的，有少数几个是这样。不过比较多的实务见解跟学术上认为说，因为我国法一来程序法上没有这样明文规定，二来实体法上在推定善意的这个部分，我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 所以如果商业判断法则要进入我国法里面，成为公司经营者的护身符的话，至少要修法，眼下没办法。那其实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忠实义务呢，从民国九十年弄进来，到现在101年，到100年底的时候，大概过了10年的期间，我们把忠实义务补齐了。虽然补了乱七八糟，但是还是有补的嘛，精神可采啊，但是动作很差。那接下来呢，补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是不是要再为我们的公司经营者引进商业判断法则？应该是下一个阶段的任务。所以目前就到这里，我不这样啊，但是未来我相信早晚会把商业判断法则引进来的。那研究所考过几次？如果你说何谓商业判断法则啊，研究所会这样考了、啊。那国考是没有考过，因为毕竟我国法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大家衡量一下啊，看你要不要去准备考研究所的，如果你要考上市法组的，不需要了，就是公司法上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好，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曾婉老师这本书，就这个商业判断法则的最后一堂提到那个曾老师啊，公司法是理论基础的再建构。这本书呢，等你把公司法全部都读完之后啊，然后呢不知道读什么，就读那边。为什么呢？跟他比较深，曾老师写书哈，都薄薄的，可是啊，越薄的书越难写，因为他在很薄的书里面讲了非常多，你看我会觉得很无奈的事情，就是他说这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这边也没地方，那边也没地方，看完就想把公司法说谁定的嘛，就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因为曾老师他个人是一个非常犀利的学者，他看问题看得很透彻啊，所以他可以很简单点出这么多问题。那如果你本人公司法就看这种学好了。你不要去看它问题在哪里啊，因为这样你会影响你的学习。先把基本的学起来，再去了解问题在哪里。不要先学完问题之后，你后来学公司法就排斥这个，不要学那个，不要学，不要学，不要来考这个。我们的时代是不好归不好，还能用，但会不会再更好一点？可以。曾老师就是在写再更好的那一步。好，再来我们往下看第二点，要对他人的责任。二三条第二项呢，这个法条上哦写得很清楚，说了。公司负责你执行业务、哦、如果呢违反法令致他人受我损害时，对他人应与公司负连带赔偿之责。这个概念是这样，本来公司经营者的行为，他是公司的代表人啊，那公司的经营者的行为呢，应该是公司要去负责的，因为公司是个法人嘛，他这些实体行为应该有责任帮助，所以理论上是公司要负责的。但是这个法条把谁拖进来一起负责，把负责人拖进来一起负责，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他要强化受害人受赔偿的可能性啊。第二个是避免什么？那刚才说受赔偿可能性，因为是怕公司被掏空，所以就把公司负责拖进来说，公司被掏空，我还是要负责的。那第二个是提高公司负责执行力，因为啊，他会成为求偿对象。很多公司不能讲说，在执行公司事务上，不要认为说什么时候国家扛，不要认为什么时候公司扛，你自己也是要扛的。好了，往下看他的要件。第一个必须是公司负责人的行为，这个条文只规范公司负责。所以今天假设，以前高考考过一个题目。某公车某公车司机，公车啊，就是某旅游巴士的司机啊，公车牵涉到这个行政法的例外是，就是某旅游公司的那个巴士的司机啊，他跟公司是雇佣关系的，那这个司机呢，在载客旅游的过程当中，因为例如说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结果去撞伤了别人，我就是这样被撞的，不是我撞上别人，停红灯停好19、87到50秒后面啊，砰撞上，我下车我就很无法理解为什么你要怎样撞我呢？他说、啊、不好意思我在看手机啊，气死我对不对？然后就把名片拿给他修好他，他就说拿名片给我，我说不要，驾照拿出来。为什么？你是干什么？你知道是真的假？现在上面有身份证字号，有户籍地址，有姓名，这不是比较方便吗？那找黑道去找他比较快。不是啊，因为我们将来起诉了，如果不幸真的需要用起诉方解决问题的话，你不用去查他的户籍啊，就有了嘛。你要不要查身份证字号？不用查就有了啊，那不是很简单？这样就他就啊，不好意思，东西拿出来。我们衰很衰，对不对？停的，然后再呢，19、87，碰撞上。反正人生都遇到这种事，所以呢，如果今天客运司机撞到别人呢，请问公司要不要负责？要，不过那是民法188来的，那跟公司法23条无关，因为他是客运司机嘛，他不是公司负责人。对，曾经高考就考过这样的题目，就不会聊，对不对？那就这样考，还有人错才奇怪。然后13页上面这边圆圈那个提到说，他必须是关于业务的执行有过失的， 啊，不是有过失啊，必须是关于业务执行的行为，有没有过失在我在谈？必须是关于执行业务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那现在问题就在于什么叫执行业务的行为啊？请看第十三页上面的 A 题，叫做滔滔才广义说的见解。这广义说呢，其实或多或少受到我们民法那个188的认定的影响啊。他说，包括外观上啊，如认为是执行业务的行为，或是跟业务执行有密切关系者，那这个你在背188的要件的时候，实务见解是这样看的。那另外呢，他又提到说，不以积极行为为限，如果依法应做再做的情形，也算是。所以这边呢，业务执行行为呢是广义的认定啊，这啊都跟实务是这样看。那不过我们下面这个问题就可以讨论一下，就是清算事务的处理啊，算不算是公司业务的执行啊？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是这样。我们来介绍一下公司的生与死哦，然后再来看这个问题点。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公司法第6条。公司的权利能力的取得呢，公司的设立啊，依照公司法第6条的规定，就是设立登记。这个公司呢，依法设立登记之后，取得法人格。好，第2条就要说，非经设立登记不得成立嘛。所以，经是设立登记之后呢，它才可以成立。所以，公司设立登记之后，公司就活了，就活着了。接下来下一步，来，不管你做什么生意，你或许有一天会累。所以，可能到某一天，你做做做到那一天，你觉得我累了，我不想做了。不想做之后呢？公司就解散，不完了。问题关键在这边，这边没有不完了。我中间执行业务嘛，对不对？这边经营业务没有问题。设立之后呢，就开始经营业务。真的不想了，对，解散。解散之后，请问公司人格消灭没有？没有，为什么？你解散说。有一天突然股东来开会吧，解散，过完了，请问那些办公室怎么办？我们租赁契约还有3个月了，办公室有这么多的办公设备啊，那这个怎么分呢？公司银行还有300万的现金呢、啊，公司员工还有10几个、啊，那他们何去何从？你就决议完会议之后，大家都回家解散，就这样吗？办公设备丢了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的嘛。所以解散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另外一个层级，叫做清算。清算的概念就是了存啊了结现存未决的法律关系。也就是说啊，要走之前要把法律关系结清才走，所以呢，就这样开始清算。算要一段时间呢，比如说处分公司的资产换一段时间，现金要分一段时间，请员工离开一段时间，终止租约一段时间，这事情都处理完了，出售存货啊等这些处理完之后，清算终结，或者一般我们常讲清算完结，清算完结就是算完了，该算都结清了，全部都没有现存法律关系，清算完结之后法人格消灭。所以请注意一点哦，公司的设立啊，应该说公司的人格取得是一个形式认定的东西，有登记也是设立，它是形式认定。清算完结呢，它是事实认定。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开公司跟组团烤肉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今天你们同班同学组一个团，5个人组一团就要烤肉。烤肉的时候怎么开始？今天晚上6点开始烤肉，或者等下12点开始烤肉。现在决定要烤，12点开始烤。所以12点是什么？设立登记。12点设立登记之前呢，你要不要去筹备？要买要烤肉买一些用具嘛，对不对？那是筹备中的状态。好，筹备好了，12点开始烤。烤到2点，累了，肉也吃完了，回家吧。那一刻是什么？解散的建议，但是决定说要回家解散不考了。接下来呢，满地的垃圾要不要收？ 要收，那是什么过程？清算的过程。了存现存未决的什么事实关系嘛，对不对？对，肉没有吃完了，吃完垃圾没有弄了，清干净。你们以为都清干净了，看看还有没有都清干净了哦，就决定说好走，走到半路突然想到，哎，黑袋垃圾没有到，那怎么办？你们清完没有？没有清完，等团再回去把垃圾收完，你们的烤肉团才能算是清算完结，你们这个烤肉团能够正式的消灭。如果呢，昨天被公园路灯管理处发现那边还有两个烤肉我们没有收，怎么办？整团再回来去把它收完，因为你们烤肉团没有办法消灭，没有收完呢。大家了解这个概念吗？公司法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在这里啊。这个阶段是不是适用23条第二项？我打一个问号先。为什么呢？因为解散要清算完结之前那个阶段，公司有在营业吗？严格来说不是在营业，公司在干嘛？收尾嘛。有多少存货要怎么把它处理掉的？有多少原料要处理掉的？机器设备要怎么处理？对不对？所以这段期间是在收尾啊，它不是在营业嘛，对不对？它在做清算嘛。那请问，那这段是可以用23条第二项吗？因为23条第二项的法条怎么写？它是说关于公司业务的执行啊。那现在在清算过程当中，并不是在执行公司的业务啊，对不对？我们不是在烤肉嘛，我们在收垃圾。那这种情形之下，可以用23条第二项吗？就是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是在收垃圾，是在烤，在收垃圾的过程当中，是否23条第二项的适用？来，请看第13页上面这边有狭义说，狭义说就说了，解散的公司依法进行清算，非属公司的业务范围。我们开公司的目的又不是来收垃圾，今天组这个团的目的又不是来收垃圾的。这个业务呢是指烤肉，收垃圾呢还是清算的范围啊？所以在这个清算过程当中，不能算是业务的执行啊。好，再往下看。我广义说认为说，就通俗的看法，实务见解是这样认为说，到这个广义说，他说23条第二项所谓的公司业务啊，通俗跟实务把它解释为公司负责处理公司有关的事务，所以所有跟公司事务相关的事项都是公司的业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这样解释的话，你就会发现23条的打击范围啊，就会缺一角，变成跛脚的23条第二项。因为啊，就现行法来看，一家公司从生到死两个阶段，前面这个阶段在干嘛？在营业，我们说适用23条第二项，这个没问题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前面那个阶段用，后面这个阶段就不用？前面那个阶段造成别人损害，后面这个阶段难道不会吗？烤肉的时候可能烫伤别人，做热车的时候难道不见就不会烫到别人？都有可能嘛，对不对？既然都有可能的话，那为什么到底有什么理由认为说前面那个营业阶段可以用23条第二项，后面这个清算阶段不用呢？所以呢，主要的考量就是为了让23条第二项能够发挥它全面的规范效果。从公司的生到死都将全面性的规范效果，所以他们就才广义说认为说23条第二项所谓的公司业务的执行呢、啊，是泛指公司负责处理跟公司有关的事务，不只是营业上的项目，作为公司相关的事务23条的适用，将让23条第二项的适用范围可以全面化，没有理由只局限于营业阶段，因为那时候公司还没死啊，解散这个公司还没死啊，收完才会死啊。所以刚刚讲一个观念，要记得，公司的设立啊是形式认定，有去登记有，没去登记就没有。但是公司的死亡呢是事实认定，清算完结才死的。我们实务上是有一个清算完结申报的，非公司间法里面规定。那这个清算完结申报呢，因为法院实务是做形式审查的，你跟他报啊，他形式看看已经被文件具备还是准予备查的，但那没有什么，没有确定掉，没有确定效果，因为法院没有那个可能去看看你公司到底收完了没啊。所以只要备齐文件跟法院声称说你收完了，法院就会给你一个清算完结准予备查的文，那就带回去。那但是如果说你跟法院说你收完，事实上你没收完，那公司人格消灭没？还是没消灭，还是在。所以啊，以前呢，有一些当事人，有一些律师会这样讲说，那公司解散啦、啊，他没办法告啦、啊，找告公司负责，这样观念对吗？错，解散为什么不能告？他钱还没有还我嘛，没有还我，那代表说法律关系结清了没有？还没啊，那法律合存在吗？存在啊，我当然可以告公司啊。只是这时候公司的代表人是谁？清算的。因为啊，我们来看一个法条，来请看一下那个公司法322条，我们看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啊，322。 322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节清算第一目股东清算这里，从公司解散之后，负责人呢董事下台清算九人，那请看322条第一项规定说，公司的清算以董事为清算人，所以原则上是同一立案，但是用不同的身份在执行清算事务。董事是业务经营者，他在公司解散之前负责经营公司的，公司解散之后呢，不再做公司的经营的，我们只做什么？现在主人会觉得法律关系的结清，所以呢，我们让董事啊变成另外一个身份继续做这件事情。对，公司解散之后啊，就没董事，而且公司解散之后就没董事，但是原则上换汤不换药还是同一人啊。不过322条有说了，如果所有人股东对这一品董事不太信任的话，他说本法或章程另有规定，或股东会呢另外选任清算人者就不再实现。所以要一个观念啊，解散的公司啊没有董事的存在，解散的公司呢这时候公司负责人是谁？清算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八条第二项，公司法第八条第二项有所谓的职务上负责人，你看第八条第二项里面有没有提到清算的？有吗？他只针对清算过程当中负责，针对清算事务去处理。然后呢，你再看一下324，我刚刚说换汤不换药的原因就是，你看324它是这样定的：清算人执行清算事务的范围之内，除本法另有规定之外，除本节另有规定之外，其权利义务与董事相同。换个身份再出发了，你本来是烤肉的人吗？对不对？还是什么收拾的人吗？还是你吗？但如果说你很会烤肉，不太会收东西，那没关系，烤肉你烤，那收东西也很熟，也可以这样处理。或者说这家公司为什么会搞到解散？因为董事太糟糕了，搞砸了，清算的时候不可再交给你了，就可以更换新的人。好的，这是清算的概念，那是公司负责人的概念。好，那我先上到这边，我们下次再来看那个公司负责人有没有故意或过失这个部分。Thank you.